茶馆，情侣酒挤满。爱堆满，你身边伴，情侣一伴，红茶杯来分你一半，感激这夜为我伴，跟你一起我不顾热吻杯。 你来后半生保护。